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的。真的噶，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风骚快活人。 好快又到周末，今日我朝气勃勃，我是小张张。 大家好，我是小蕊蕊。 今日我冇电话，一身轻，我觉得好轻飘飘。 点解会咁样嘅？ 系咯，你好少噶。 因为喺漆黑之中，我攞错咗一个电话。 但系而家佢有带电话嘅，但系带咗一个千年嘅旧电话。 点解漆黑嘅？ 所以呢件事好奇怪。 好奇怪啊！ 点解会咁样嘅咧？因为通常你哋即系如果系用开嗰啲电话嘅话，梗系会系平时即系摆开嘅地方噶嘛。 唔系啊！ 你一攞就系噶啦。 因为我呢个旧电话咧就系摆我侧边用嚟闹醒我嘅。 哦，即系当闹钟 系啦，当闹钟嘅。另外嗰个电话咧，我就想远离我。买完咗少少， 其实冇分别噶，冇分别噶。你嗰个闹钟嗰个电话，你知唔知？其实曾经有讲过噶，就系唔好将呢一啲咁样嘅手机啊，呢啲咁嘅嘢个摆得咁近噶。 所以喺我一只手嘅距离， 都唔得噶， 都唔得。 你要喺另外一间房噶，咁先至为之嗰个电波唔会影响到你嘅身体咯。 定系你觉得 我啱啱先讲紧呢一样嘢？ 我全间屋得一间房啫。 咁样啊？你将佢摆喺隔篱 B 座， 犀利！佢一间房一 间座台。 陈太，都有藉口啦， 有 藉口咯。仲 有嘅就系嗰啲植入式嗰啲，唔系植入式啊吓，即系你而家系戴住一粒咁嗰啲咧。最近亦都系有 嗰 啲报道喺度讲紧耳机啊嘛，唔好长时间咁样戴，同埋唔好戴住嚟瞓觉，因为其实咧佢发放出嚟嘅嗰啲咁样嘅啲电波嘅话，亦都系会令到自己身体唔好噶。 你同嗰只小羊羊讲啦， 讲咗啦， 佢讲唔听咁啊，要话佢啦。 唔系你都系啊，你唔可以将呢啲咁嘅手机摆得太近你自己。 咁我今晚敲我陈太个门先， 千祈唔好啊！ 唔好敲佢栋门， 佢唔会开嘅，因为 我觉得陈生。 系早晨，早晨，夏星盈嘅早上，一样喺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风骚快活人，同埋提提大家12点半有点唱嘅时间，教嘅时候可以打嚟咯。 天大致多云，有两阵嘅微雨啊。下昼天气明朗干燥，下个礼拜气温会稍微回升，加廿一度，相对湿度68%嘅。Let's hear it for the boy。早上10:19嘅，咁 我喺呢个时候，对唔住啊，喺呢个时候嘅话，你系咪应该介绍一下嘅就今日我哋个校长咧？ 可以啊， 因为咧系你今日冇带手机啊嘛。 系啊，我记得啊，所有资料，因为我寻晚同佢通过电话，佢就系呢个圣士提反堂中学嘅麦校长啦， 麦伟伦校长。 一阵间咧就会出转同我哋倾下偈。 佢仲会点一首歌？佢指定天鸟老冠廷，佢话最旧个版本嘅，我就揾咗啦。 好，多谢晒你，辛苦晒。 1989年系咪最旧啊？ 系啊， 系啊。 我要飞上天上，我要 咩？ 变一只猫。 系啊， 天鸟。 系啊，猫 嘅。一阵间嘅话就会出现咧，系我哋嘅。你又知唔知？ 冇错啦，一齐玩游戏嘅。好啦，养猫嘅朋友们咧，其实咧有冇谂过咧，好想了解佢哋心里边谂咩嘅咧？我记得上次系咪有一次校长咧，咪问猫要几多个表情嗰啲咁样？ 上个礼拜啫嘛， 系啦，即系 啊，前个礼拜， 前个礼拜 系冇错， 几只 全部都系猫啊嘛， 系啊， 几十几只啊，系咪啊？好多廿几只啊， 唔知啊， 系啊，唔知27只定咩？ 系啊， 系啦，咁样猫嘅表情咧，其实做养猫嘅主人咧。了解几多或者想知几多咧？宠物主人其实想唔想知道宠物谂嘅乜嘢嘅？ 我估想。 其实咧多多少某啲表情咧，其实你会认得到嘅。咁有科学家咧做咗一个研究啦，佢话咧猫嘅，我唔记得上次校长讲有几多种表情。 100啊，起码。 佢话唔系啊， 唔止啊。 佢话有300多种唔同嘅表情啊。 我记得系几百噶。 系啊，几百种啊，同埋咧有啲。养猫或者未唔养猫人都好啦，可能有时会觉得猫好酷啦，未必系咁友善啦。佢但系其实唔系，不过你只系唔识 read 佢嘅表情啫，咁样咁啊列出咗好多咩叫友善嘅表情啦，咩系嬲嘅表情啦，咁样。阿 Sarah 记唔记得，或者会唔会你都好熟悉呢啲噶？ 唔会， 但系你会 feel 到啊？会唔会 feel 到噶？即系佢嬲啊，开心，即系呢啲 你大约会知道咧，睇佢条尾啊嘛，即系如果佢夹住条尾嘅，咁佢就即系同啲狗一样啫嘛，咁佢就系佢担心咯。咁如果你猫你瞓咗喺度，即系其实大家都知噶啦呢啲嘢。 但系咧嗰啲猫咕咕声咧系咪因为真系开心？ 咕噜咕噜咁样噶嘛，系因为佢细个嘅时候咧，其实佢阿妈都会系咁样嘅，就到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咁样去令到发出呢啲咁嘅声响嘅话，系安慰佢嘅。所以佢就佢呢样嘢佢搣唔甩嘅，佢大个就佢又会咁样，系啦，开心又会系。咁样或者佢焦虑嘅时候佢都会咁样，因为焦虑就用呢种方法同自己讲唔使惊唔使惊咁样咯。 哦，系咩？ 你依家 read 唔 read 到我嘅心情系点啊？ 嬲。 你有冇估啊？ 无奈， 你有冇估啊？ 擘大眼，死鱼， 到啦， 死鱼， 你又 死 鱼， 眨眼，搣好多， 系啊，死鱼，啱啦，到啦。 咁另外咧，科学家谂住将呢啲嘅研究啦吓，即系300多个嘅表情分析完啦，就整一个 Apps， 咁等啲機主咧，即係手機機主咧就 影咗張相， 係啦， 咁就 AI 咯。 睇下呢個係代表咩咧？ 係啊，咁啊點咧？咁跟住你知嘅， 我哋啲貨架。 唔係而家啲 App 係好得閒㗎，你見到都好無聊㗎嘛。 得閒啫嘛， 你間唔中你要 delete 㗎。係 啊， 你有冇見過啊？ 冇啊，我手機都唔帶 你。玩遊戲嗰啲，咁我知係你個人真係冇乜所謂， 隨便啊嘛， 夠曬隨便。我唔帶就唔得啦，因為我全部啲俾錢嗰啲咧，全部都係喺個手機度。 但我谂呢个都系人类咧好多年想做到嘅，即系同动物啊、宠物啊，即系有多啲嘅沟通啦，了解佢谂紧乜嘢啦，咩嗰啲猩猩嘅语言啊，等等等等， 读心术、 读心术啊，动物嗰啲读心术。 所以我咪就系觉得其实真系都系一派胡言咯。 系啊， 即 系 你唔信 读心嗰啲 嘅。我信读心，但系我唔信你要去系啦，即系读动物。其实读动物，我谂都可以 feel 到或者系因应佢嘅一啲身体语言，譬如可能佢条尾点摆啊，佢耳仔会点样啊？飞机耳啊，代表即系其实佢喺度好好惊啊！即系呢啲咁样嘅嘢嘅话，我觉得都系一啲统计咯， 统计学 系啦， 系啊，数据。 咁其实你嗰啲咩面相啊咩嗰啲都系统计学嚟嘅， 都 系一样，系啦。但系我就试过有啲朋友就好笑，唔见咗只猫啦，跟住咧佢就揾呢啲咁样嘅动物全心思啦。就叫个动物全心思去睇下，唔知点样开个天眼啊，去睇下嗰只真心啊，真 实 你啊，去睇下究竟只猫去咗边啊，同埋而家只猫嗰个心情系点样咯？咁佢冇嘅，佢都系讲一啲好鬼唔知阿妈系女人嘅嘢嚟嘅，即系叫你去你屋企附近度揾下我鬼唔知咩？咁又或者就系佢有啲咩嘅日常生活，佢啲去嘅地方咁，你去揾下。到最后屘就其实只猫只不过系匿咗喺个天台咯。 哦， 系啦，你咪匿咗喺个露台咁样啦，喺某个地方，咁佢个读心术嗰个全心思就讲啲咩嘢咧？佢就话佢而家喺一个好黑暗嘅地方，好黑暗。Okay. 你谂下你自己屋企有啲咩好地方好黑暗嘅？好似喺一个好窄嘅窿嗰度，即系类似系咁样啦。系冇错，佢系就系喺佢嗰个露台，你可以话佢啱嘅。佢喺嗰个露台嗰度，佢摆咗有好多嘢，佢匿埋喺里面 啦。系啦， 咁佢啱嘅，喺一个好系一个窿，咁佢就啱啱藏咗个身体里面。另外一样嘢就系嗰度好黑嘅，咁就因为佢。好多嘢堆住喺嗰度，咁佢就话佢捐咗喺里面有个武盒咯。咁你可唔可以话佢啱啊？咁我使得你讲啫。 其实基本上猫系好中意匿喺啲好黑嘅地方嘅，有个安全感啊嘛。 咁佢话佢好准咯。 系啊，其实 真系吹佢唔准。 全心知好多嘢咧，你听落好似好匪夷所思。例如咧，嗱，你话你对住只猫，你见到佢个身体语言啦，咩条尾啊缩埋啊，咁你会知道啲啦。佢哋唔使噶，佢哋睇张相噶咋。你俾张相佢睇，佢讲好多嘢出嚟嘅。 系咩？ 系啊。 睇乜嘢？ 睇佢最近开唔开心啊？又或者佢做咗 开，人人都有开心有唔开心、啊。 或者佢最近有啲反常嘅动作，例如嗰阵时我问，诶，点解只猫成日走上张床咧便便嘅咁样？咁咯，咁睇相噶咋？ 吓， 系啊。 你咁都俾佢睇？ 系咁嗰阵时，因为有啲嘅， 你真系咁做 访问嘅作用啊嘛，即系半为做节目啦咁样，咁佢就话因为佢咧唔开心啊，所以喺你张床咧要霸地盘类似嗰啲咁。 你使咩俾佢睇啊？你如果问阿Dr. Eric， 佢都可以话俾你听啦。 系啦， 我仲系因为 你有佢电话噶。 唔系，同埋其实有一样嘢嘅就系，我想问你张床乱唔乱噶？你会唔会一起身嘅时候，你会铺翻好佢噶？ 啊，算系乱嘅， 咁 咪系 咯， 系啦。 Doctor Eric 有讲过嘅，就系如果猫你唔想佢便溺喺你张床嗰度嘅话咧，请你要执床 扫平。 如果唔系，一定要扫平佢。若果唔系嘅话，佢会觉得系似沙。 哦， 因为你嗰啲被咧， 乱 埋一堆 啊， 乱埋一堆啊，咁样嘅，佢刮啦刮啦嗰只 短裤啊， 总之佢就系好混乱，佢会感觉上佢会觉得佢就系似沙猫沙兜，咁跟住佢就会上去嘅话咧，佢哇哇哇咁样，佢就会喺度屙噶啦，系啊， 大沙兜啊，佢话 你话呢啲咁嘅嘢，我相信嘅话，我都觉得仲科学啲。但系如果你话即系你因为佢便溺嘅话，你走去睇个猫上市，我就觉得好奇怪咯，即系好似等于你唔舒服，你就系拜。观音一样，即系 喂好 耐 喎，一年前啦喎， 你两个第一啖啖嘅嘢。 放一啲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风骚快活人》。 喂 ，AI， 播放啲喺唔开心嘅时候听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 喂 ，AI， 唔该你播放令人轻松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阮仲阳主持嘅《风骚快活人》。 喂，有冇搞错啊？乜都系听《风骚快活人》嘅。 《风骚快活人》系一个有资讯、有娱乐嘅节目，无论乜嘢心情都啱听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码头涌道消防局对开有巴士同小巴相撞，14人受伤。警方喺朝早接近7:30接报，部分伤者系学生，巴士上有伤者需要用颈箍固定头部，用担架送上救护车。救护员在路边为部分轻伤的伤者进行初步治理，3人无需送院。小巴司机受轻伤在路边接受治理，他说当时在前面的巴士突然停车，他随即刹车，最终推向巴士的车尾。他说不知道巴士停车的原因，意外之后小巴上情况不算混乱，乘客大多是擦伤。亦都有小巴乘客话，当时巴士停定，小巴怀疑收制不及撞向巴士尾部。意外之后，小巴的车头玻璃碎裂同埋凹陷。明爱医院一名79岁眼科男病人在被送往深切治疗部期间使用的氧气樽气阀未有开启，病人其后死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养和医院深切治疗科主任李慧全指出，扭开气阀是简单步骤，不需要特别训练，未必有特定人员去做。他说病人本身有其他病症，亦都有细菌入血，死亡原因未必只是氧气樽气阀没有开启。不过病人在很差的情况之下，需要很多支持去维持生命，少了一样始终会有影响。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说，氧气樽接驳是简单直接程序，没有开启气阀是不可接受。他说要分析事件发生的根源，亦都可以考虑加强培训，并且审视相关指引是否需要改善。在维也纳举行的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第20届大会上，中国、俄罗斯、伊朗、古巴等10国就单边强制措施问题发表共同声明，抨击单边强制措施对实现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推进包容和可持续工业化进程的消极影响。大会期间，中国常驻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李松指出，单边强制措施是多边主义和发展中国家的敌人，是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和强权政治， 違反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違反國際法與多邊主義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相矛盾，嚴重阻礙受害國經濟社會發展，侵犯有關國家人民的各項人權。李松強調，單邊強制措施不單只是受害國面臨的問題，亦都事關國際發展合作多邊平台、國際環境和未來前景，需要國際社會致力克服、破解、消除單邊強制措施對可持續發展和國際合作的影響。新西蘭總理拉克森表示，全國各地學校將會禁止使用手機，期望扭轉學生讀寫水平大幅下降。拉克森宣布將會在新政府上任的頭100日內禁止學校使用手機。他認為措施有助學生加強專注力，減少干擾行為，期望學生能夠學習，老師能夠教學。當地一個教育研究中心去年一項研究發現，超過三分之一的15歲兒童幾乎無法讀寫，形容出現讀寫危機，必須採取措施解決。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初時有一兩陣微雨，下週部分時間天色明朗和乾燥，吹和緩至清勁北至東北風。展望聽朝仍然稍涼，下週初氣温稍為回升，現在氣温21度，相對濕度68%。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16,979点，跌63点，总成交金额316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19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53点，跌7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88.65系跌1.9，腾讯控股324.4跌2.6。阿里巴巴72.45跌3毫，盈富基金17.1跌9仙，恒生中国企业58.88跌4.8，比亚迪股份203.8跌6.2，友邦保险67.55升1.5，中国平安36.45升4.5，南方恒生科技3.78跌5仙，小米集团15.3跌3.2。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13，日元147.84，瑞士法郎0.874，加元1.354，人民幣7.135，英磅對美元1.266，歐元對美元1.091，澳元對美元0.663，新西蘭元對美元0.619。日經平均指數報33,461點，跌25點，港金報19,020，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41.75美元，卖出2,04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啦，刚落到中东行去湾仔方向，近住爱丁堡广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日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国际金融中心噶。江乐道中东行去湾仔方向，近住爱丁堡广场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国际金融中心。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排到去北拱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西环的城西道去回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山道对出。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进化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在碧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东涌裕东路回旋处九龙、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啦，同埋黄珠路隔音屏方向龙门居。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斌臣，骚动音乐现场音乐会嚟到第四场咯，今次有咩嘉宾先？ 波城呢位边读书边做音乐，有前途啊！骚动音乐现场演出，骚动音乐第四场将会有德王明德 声音版，星期五黄昏六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视像版，12月2日下午1点，港台电视31。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知，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大家好，我是麦玲玲。什么是快活人？我觉得快活是一个境界来的，不一定要很有钱，又不一定要很有社会地位，反而最重要呢，当然是有身体健康啦，热爱你的生活啦，做到你自己喜欢做的事，那最好就是无忧无虑啦，那就真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快活人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好啊，礼拜嘅早上啊，10点大伯翻嚟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咁啊，头先咧麦玲玲师傅讲乜嘢个快活人咧咁嘅样，呢个新闻咧真系可以话好充分咁描述咗一个快活人嘅心境啦。 咁犀利。 话 说 咧系啦，加拿大有位叔叔啦，咁啊有一日咧带住个女去超级市场买嘢食，顺便就做咗一样佢平时都会习惯做嘅，唔知大家会唔会呢个习惯，就系、是、未必系特别好有咩稀奇嘅，但系一个习惯就系、是、买张个彩票，话香港叫六合彩啦咁样。买咗57蚊，咁到第日咧，个忽然间听个女咧房咧尖叫，第一时间咧佢谂啊，系咪见到蜘蛛咧？女仔有时见到啲小昆虫， 系啊，大叫啊， 大叫咁啊，走入去咩事啊？咁样，咁原来咧佢琴日喺超市买嗰张57蚊嘅咧，中咗2.87亿港元。 哇， 喂！如果你写编剧咧，嗰、那个事主咧，如果咁样有咩反应嘅？即系如果你写电影或者咩， 我肯定系尖叫啦， 一定尖叫啦，佢女都尖叫啦， 系啊， 系啦， 冇中过亦都冇埋，所以唔知 系啦。咁佢个女咧形容翻咧，阿爸咧当时就 OK 咁样，即系好似哦咁啊，行咗出去睇报纸啦，咁、就冇再理呢件事啦，咁样。咁样后来一路 follow 翻啦，都系当佢攞大支票啊，啲人问诶，点、解你会点啊咁？佢其實冇乜點，繼續翻工咯。其實對我生活冇乜改變㗎。唯一就係會買間好啲嘅屋俾啲屋企人住，同埋可能換架車，夠㗎啦，唔使㗎啦咁樣。啲人嚇咁點解即係你唔諗下點樣用嘅咁？佢答我好得意，佢話其實就算未中之前，我都好開心啦咁樣。 屌喂，正喎呢個朋友！ 未中之前我都已經好開心啦，所以我唔會因為佢而改變。嗱，佢唔係好有錢，佢一個司機嚟嘅啫，係一間物流公司嘅運輸司機。咁但系佢话佢好中意佢份工，公司亦都唔可以冇佢，佢觉得自己好有嗰个存在感啊、所以每一日净系翻呢一份工已经好开心，所以呢啲钱咧，佢话 OK 啊，咁所以佢系冇乜反应嘅 ，OK 哦，仲有得咯咁样。 咁佢可唔可以捐晒出去啊？ 佢又冇讲，嗱佢又冇讲，佢听下会改善少少居住环境，就唔会再 咁又系， 系啊，剩翻啲钱，你梗系咁讲啦。 系啊，系啊，系啊，我想识呢个朋友啊。 咩？点解啊？ 佢豁达咯， 问佢借啲使啊？我谂每一个人有唔同嘅反应嘅，咁唔紧要啦。不过就是、有时不过反而睇到一啲嘅新闻讲话，中咗几多年之后咧，就使到突晒，仲破晒产，嗰啲反而会令到 呢啲个案， 反而好多呢啲就唔识。 不过我冇奢望噶啦，对呢啲实唔 中。我都系系 系啊，咁咯， 就系 平平实实好啦，系啦，得啖笑啦。 最紧要开心系咪啊？ 冇错啊，咁啊。 今日校长嚟咗噶啦，一阵校长有冇问校长今日问啲咩问题啊？ 唔知啊，我唔想问。 你今日系准备咗啲咩问题啊？头先我见到你好似 我今日准备咗两条， 我都系准备两条。 我准备咗两条，一条就系、 你以为我冇啊？ 惊。 我头先都有两 条，一条就系中国文化题， 咦我又系、啊。 另外一条咧就系关于一啲少少历史嘅， 系 即系关于罐头嘅问题。 好， 好得意。 一条咧就中国历史文化题，一条系运动题。 你咧， 我睇下点样去将佢分类先啊 吓。好啊，你讲俾我听，我帮你分。 我唔需要啊，咁唔需要啦，咁一阵间我哋讲出嚟咪知咯。 好啊， 好啊， 校长同你玩游戏，十一点后你又知唔知？留意留意。 Rose and flows of angel hair, and ice cream castles in the air, feathered canyons everywhere. I've looked at clouds that way. 旧歌一首 Both Sides Now， 我哋有 Judy Collins 嘅呢首歌曲。十点四十五分，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 Something's gained in me. 网上情缘，爱情无色无味，但系真实咁存在。你虽然睇唔到佢，但系会感受到爱情嘅存在。从对方嘅眼神、举止，你都知道爱情存在喺你哋之间。但如果有一日爱情突然间离开咗，魔法突然间消失咗，咁就算你点样爱佢，点样挂住佢，都起唔到任何作用。因为装睡的人叫不醒，心已经离开了的人你都再找不到那种温暖了。 我一腔真情意，总要有个人愿意懂，相思无忧。

生活，过去的日子仿佛偷偷在笑我，笑我的落魄，也笑我的执着，也许吧，他爱你比我多。离开你是傻是对是错，是看破是软弱，这结果是爱是恨或者是什么？如果是种解脱，怎么会还有眷恋在我心窝？那么爱你为什么？离开你是傻是对是错，是看破是软弱，这结果是爱是恨或者是什么？如果是种解脱，怎么会还有眷恋在我心窝？那么爱你为什么？ 网上情缘，你有没有试过为了某一个人为喜欢而要用某一只香水？因为那种的香味好像将你们的感情连在一起。有一日柜里面找到半支铺满尘的男仔用的香水，喷嘴已经太久没用，现在喷下去按来按去都坏了。曾几何时，你一次香水一段感情的印记，今日他只是一个不想再接触的回忆。那种的味道带来很多的旧日的故事，旧日的联想，这种味道仍然存在，可惜那个主角已经去了世界的另一端，再见不到。 的天空，星星多寂寥。 新曉琪嘅味道，去到早上十一点钟听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啊，翻嚟咧就会有你又知唔知咁啊？有学生问校长，校长又问下我哋嘅问题，大家一齐听住嗰个收音机咧，睇下你又识唔识答啲问题咯噃。廿二度气温，相对湿度66%，我哋先听十一点新闻报告。 Hello， 各位朋友，我系谭永伦。我觉得人嘅思想咧可以控制到情绪，所以我每日都向好嗰边谂，个思想调教去好嘅角度嗰度，当然系可以活得轻轻松松，做个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放松快活人。 好啦，风骚快活人咧，一十二点半就一点唱嘅时间，所以而家咧我哋嘅靓仔已经坐咗喺直播室啦 ，Porter。听要 Porter 帮人听电话嘅吓，18723888，18723888，即刻去打嚟啦。你又知唔知今日嘉宾星视提反堂中学麦伟伦校长？早晨， 麦校长，早晨。 早晨，各位同学，早晨，早晨。 祝麦校长早日康复。 多谢多谢。 跌跌跌唔舒服， 少少啊。 不过呢排大家都要小心啲啊。 冇错啊。 好好啊，你今日戴咗个口罩。 系啊。 好好嘅示范。 冇错冇错。 要跟校长学习。 多谢多谢。 哇，你刷奶刷到。我都觉得自己好肉酸噶啦！ 校长咪第一次嚟玩电台节目啊？ 冇错啊，第一次嚟 live 第一次， 真噶， 系啊！ 即系以前有接受过一啲访问咁 样嘅，访问啊，录音访问啦。 哦，听讲你细细个听过我哋三个个名噶啦。 细细个即系我做细嘅时候， 算你啦， 即系老师嘅时候， 冇错啦。 OK， 好啦， 咁我哋分两个部分啦，头一部分嘅就系同学发问啦，后半部分嘅就睇你咯，好唔好啊？ 好啊 ，OK。好，我 哋 先嚟 同我发问。第一题，小张发问嘅嗱，我哋而家将个 meter 咧教去零咁先叫做归零，一切归零啦吓。但系中国人以前归零，零系宁静个零，系有另外一种意思嘅。四个答案，第一系讲一个人过咗身啦，零系代表辞灵嗰个零，灵柩嗰个零，或者宁静嗰个零，归零。 唔系，究竟你而家系边一个零啊？ 哦，是宁静的 零。哦，宁 静的零。宁静 的零。宁静的零。归零。啊。中华说的归零是什么意思呢？第一，过了身。第二，出家。归于宁静。啊。第三，出嫁的女回外嫁。第四，闭门静修。譬如说天主教的那些叫闭静的意思。啊。归零。第一，过了身。第二，出家。第三，出嫁的女儿翻外家啫，冇乜特别。第四，闭门静修，到底归零系乜嘢意思咧？ 问啊！ 哎呀，冇归零高喎，我就 拣。我都中意食嗰个归零 高。O K 啦， 我哋拣E，E系归零高， 全部E。 归零高。 好，我哋想问问校长先，系有冇啲咩头绪？ 我纯粹感觉，我觉得应该系 A 嘅。 嗯。 过咗身，系啦， 过身嘅时候就 宁静， 一切关咗宁静啦。 吓 ，OK， 有辞灵添啊，可即系如果 邓元方，我唔系咁睇阿校长，因为我上个礼拜咧古文啊，呢个礼拜古文咧，我 又讲 有关死嗰啲嘢，即系中国咩过身啊，唔系就冇归零呢样嘢。 嗯， 吓我呢个另外出家，我觉得都唔似，反而我觉得。翻外家， 翻外家唔系於歸咩？ 於歸啊， 系啊， 系咯，咁点解为歸零啊？ 我仲 系咯，於歸 系。但系呢个系以前嘅讲法嚟，又系都唔定噶，即系未必一定系。 你唔好用咁样眼神望我，我唔想见到你眼神。 佢个咩眼神啊？无辜眼啊！啲无辜啊！咁样，诶，我拣 D， 系啦，静修，系啦，歸零。 好，阿校长，你最后你拣 你做咩咁嘅样啊？ 我最后都系坚持拣一， 系啦，都系坚持拣 A， 系啦，即系我哋有 A、C、D 各一 ，A、C、D 有人啱， 有人啱嘅， 嗯，我觉得应该系我啱。 答案就是马小强， 耶！ 咁啊，马小强，你知唔知归零之外咧，仲有一个叫大龟？其实都是出住呢一个归零，另外一个叫大归，都是叫归去个归。大归就是乜嘢意思呢？就是话离咗婚，今次翻去咧就唔会再翻夫家啦，就叫做大归，就系咁。 咁系边个归啊？ 都系归 去个归。 我看起来好严肃， 低着头吹着我的失落，不要敌我眼神，试图邀请我加入，我好害怕我表达不清楚，事实有多精彩都明白，都在我脑海，谁和谁又分开，谁先没有了爱，好像夸夸其谈，朋友五湖四海交谈着被人崇拜，没有预备错误，有了得到高人觉悟，好人觉得我坏，坏人觉得我怪，自我却真才明白，因为我得了有社交恐惧，笑的时候我笑不出来，我为何还要给个交代，孤独坐在角落，但我已经亮起来，即使没有半个人看出来，世事有多精彩都明白，都在我脑海，谁和谁又分开，谁先没有了爱，好像跨过其他朋友五湖四海交谈着被人崇拜，没有预备错误，有了得到高人觉悟，好人觉得我坏，坏人觉得我怪，自我却真才明白，这社交恐惧爱是脑海 知唔知道？繼續發問，小睿睿。 嗱，頭先咧，我記得咧，就話阿小強同學又問我啦，就話即係今日咧，其實我有啲乜嘢嘅題目啦，我唔知點樣要將佢歸類啊，因為咧呢一條題目嘅話咧，係講關於一啲嘅企業文化，係啦，企業嘅文化嘅，咁所以咧就想同大家問一問呢一樣嘢啦，有一種嘅企業文化叫做俄羅斯娃娃效應，咁究竟係點解咧 ？A是要嗰间公司非常之呢就係、是追求呢就係、是、团队精神。B, 追求嘅就係有相同嘅理念。C, 就係佢哋唔请一啲能力比自己高嘅一啲职员。讲緊係嗰啲 boss 啊啲老细啊。而 D, 係唔可以有独特嘅想法。俄罗斯娃娃效应，咁大家都谂下啦，俄罗斯娃娃系点样嘅啦？ 一个吸一个嗰啲啊， 一个吸一个嗰啲， 系啊系啊，由大一路大吸细， 系啦，就再细啲，再细啲，再细啲，再细啲，咁全部都一模一样嘅，一式一样。 但系校长啊，即系呢个企业文化，如果你用俄罗斯娃娃咧，我觉得就应该系啲正面嘢啊，即系佢唔会话诶唔可以， 唔可以点，唔可以点啊？ 有两个都唔咩嘅喎，有两个都唔正面嘅喎，两个系正面嘅，两个系负面嘅。 我覺得是相同理念，因為你相同理念咧， 先吸得到， 一模一樣嘅，一對咁樣。 我覺得啫，係。 但阿校长你小心拣，因为你已经播。 唔系你唔好俾压力，唔好俾压力校长。 谂 咩整句嘢？你唔好，你唔好俾压力校长。 你可以俾翻啲信心。 系咪几好啊？嗱，呢个真系啦，呢个系企业文化嚟嘅。我唔话俾你听啦，即系究竟系乜嘢？总之佢系呢一种叫做俄罗斯娃娃效应，系代表乜嘢咧？四个选项，你就拣咗呢一个嘅，就系话要追求有呢个相同嘅理念啦。你谂谂嘅就系俄罗斯娃娃，佢有啲乜嘢嘅特色啊？吓 ，A 嘅就系讲紧团队精神，团队精神嘅就系佢就几识一样噶嘛，全部都系系咪？咁啊由个 boss 咁啊带领住嘅就系成班嘅即系一啲嘅娃娃系冇一样嘅。咁而 B 嘅话就系追求有相同嘅理念啫，因为嘅俄罗斯娃娃就算你点样拎出嚟嘅话，佢都系一样，到最尾最钉屎嗰只嘅话都系咁嘅款嘅。咁而 C 嘅就系唔请一啲能力比自己高嘅职员啦，因为嘅就系你觉得系一个大嘅一个带住一个细啲，再细啲，再细啲，再细啲，呢个都好可能系可以有解释嚟嘅。咁而 D 嘅话就唔可以有独特嘅想法，就所以所有嘢都系一模一样。 啊，校长，我修正啦，我觉得咧可能系呢啲系啲唔好嘅文化嚟嘅，即系话呢间公司咧话简直系俄罗斯娃娃咁啊。我依家想修正系 C 啊，即系有啲 boss 咧唔中意， 反而我中意系 D 喎。 你中意啲啊？ 因為個樣都差唔多嘛， 係啊， 個樣一樣嘛， 個樣一樣噶，即係我同你都係覺得係負面嘢啊嘛，我都覺得係，即係批評呢間公司嘅文化咧，哇，俄羅斯娃娃嚟嘅都唔係。所以我揀 C， 阿校長揀 D， 冇錯。 嗯， 好，一個 C 一個 D， 好睇下邵將將， 我 B 啦。 B 系咪？ 系相同理念， 相同嘅理念，咁即系有 B 啦、 C 啦同埋 D 系有人啱嘅。 嗯， 正確嘅答案係 C。 哦， 係啊，其實係一種唔好嘅企業文化，就叫做俄羅斯娃娃效應啦。咁其實咧，你會發現咧，有時有啲嘅企業咧，佢哋係咁樣嘅。個老細係唔中意請一啲嘅就係比自己叻嘅人，因為佢驚人哋功高蓋主，因為咁樣嘅話，自己先至有安全感，以及嘅咧就冇錯啦。佢驚被人取代，所以若果咧就係話想講緊呢一間企業，若果係有俄罗斯娃娃效应嘅话，唔系一件好事。咁、如果你喺间咁嘅公司度做嘢嘅话咧，你就要小心啲啦。因为其实系好大件事噶。你谂下，若果佢嘅能力系差嘅，佢仲要再请啲能力比自己更差嘅人，呢间公司嘅咧就唔要得噶啦。 好 嘢，好 嘢，依家咪你两分啦， 高分 啦。 好，到我问啦。有冇听过如鱼得水呢句成语啊？其实咧，如鱼得水咧，个水咧其实系形容某一个人嘅。 嗯， 系啊，咁呢、這 个水啊？ 嗱，你正经少少啊，校长佢咁嘅态度，你帮我闹 唔得啊？我要认真啲。 好嘢，马同学。 OK， 四个人俾你估啊。A 系孔融，孔融让嚟嘅孔融，你装冇用嘅。B 系孔子，B 系孔子啊。C 孔明即系诸葛亮。D 系孔融融，系孔融嘅细妹。 唔错噶， 是是 你唔好嚟啦。 我叫做孔融妹啊。 孔融融边系咁样改名噶？咁再下一个系孔融融融啊？ 我唔知道你自己谂嗱，如鱼得水。 我唔信 系 孔 融融，一定唔会系，一定唔会孔融 融。唔系孔融融，仲有边？ 冇呢个人， 仲有边几个拣？ 孔融 系啦，孔融 子、 孔明、 孔明、孔明即系诸葛亮， 四个唔使谂啊。 系孔明、孔融融系你自己滥竽充数， 乱作嘅。校长点睇啊？校长， 我觉得系孔明， 系孔明。孔明， 孔明 系啊，两个孔明。 孔明仲有咩话？孔子同埋孔融。 点解你会拣孔明嘅？ 点解拣孔明啊？就我唔知道鱼啊代表咩啦，我都系靠估嘅啫。咁就有啲乜嘢系得到个人咧？咁个水就应该系即系似乎近似啲啊，刘备得到诸葛亮啦。 啊，鱼得 好啦，估孔子。 孔子系啊，一个孔子，两个孔明。 有冇人啱？ 有冇人啱？ 系都唔拣孔融融， 冇理由有孔融融呢样嘢。 拣 雍雍空， 你争争翻俾我，争翻俾我孔融融， 使争。校长赢啦， 哇！点解 啊？校长讲得啱，其实就系刘备同阿孔明嘅故事，即系阿刘备得到阿诸葛亮嘅帮助，就好似如鱼得水 咁。多谢多谢多谢，唔使攞零分啊！ 然被目光尴尬无限。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代表团最后一日访问本港，代表团朝早从湾仔码头出发，乘坐渡轮前往尖沙咀天星码头，沿途欣赏维港景色。有成员喺渡轮上层嘅栏杆拍照。代表团抵达尖沙咀码头之后，登上一架开篷巴士，有记者问及香港景色点样，其中一名航天员陈东竖起拇指，表示非常漂亮。他们之后乘坐开篷巴士巡游附近街道。施政报告提出资助学校、新入职教师及公营学校晋升教师必须参加内地学习团，并且增加在职教师到内地考察的机会。截至上个月底，教育局在本学年已经举办7个新入职教师内地学习团和4个晋升教师内地学习团，共大约有1100名教师参加。局方亦都有为在职教师举办不同主题或者与学科课程相关的内地考察团，例如上个月举办以国家能源发展及文化保育为主题的四川考察团。明爱医院一名79岁眼科男病人在被送往深切治疗部期间使用的氧气樽气阀未有开启，病人其后死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养和医院深切治疗科主任李慧全指出，扭开气阀是简单步骤，不需要特别训练，未必有特定人员去做。他说病人本身有其他病症，亦都有细菌入血，死亡原因未必只是氧气樽气阀没有开启，不过病人在很差的情况之下需要很多支持去维持生命，少了一样始终会有影响。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说，氧气樽接驳是简单直接程序，没有开启气阀是不可接受。他说要分析事件发生的根源，亦都可以考虑加强培训，并审视相关指引是否需要改善。《华尔街日报》引述埃及官员消息报道，以色列和哈马斯已经同意将临时停火延长第8日，协议将会令到更多以色列人质和巴勒斯坦人获释。以色列和哈马斯暂时未有回应。双方为期7日的停火将会在未来几个钟届满，各方代表继续努力谈判延长停战。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重申，除非哈马斯同意释放更多人质，否则将会恢复战争。停火踏入第7日，哈马斯释放合共10名人质，以交换30名巴勒斯坦人，更多人道主义援助运送往加沙。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以色列和约旦河西岸，敦促以色列采取更有效的措施保护加沙平民生命。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朝仍然稍凉，下周初气温稍为回升，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974点，跌68点，总成交金额425.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19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47点，跌7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88.5元，系跌2.05元；盈富基金17.11元，跌8仙。腾讯控股323元，跌4元；阿里巴巴72.2元，跌5.5元；比亚迪股份205.6元，跌4.4元；恒生中国企业58.9元，跌4.6元；友邦保险67.65元，升2.5元；中国平安36.45元，升4.5元；小米集团15.26元，跌3.6元。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13，日元148，瑞士法郎0.875，加元1.355， 人民幣 7.136， 英磅對美元 1.265， 歐元對美元 1.091， 澳元對美元 0.661， 新西蘭元對美元 0.618。 日經平均指數報 33,486 點，跌不夠1點，港金報 19,010 元，跌10元。倫敦金每盎司買入2040.89美元，卖出2041.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啦，咁较早前东区走廊去翻柴湾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和富中心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三线过海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香格里拉酒店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就慢车，龙尾排到去演艺学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三号干线落斜葵芳、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啦，同埋屯门黄珠路隔音屏方向龙门居。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喺马路上随时会有突发嘅情况，所以要专注驾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分神，骚动音乐现场音乐会嚟到第四场咯，今次有咩嘉宾先？ 波成呢位够晒主动，所以揾到好作品咯。 忘记趁早，想回头又怎？ 骚动音乐现场演出，骚动音乐第四场将会有 Felix 林志乐 声音版，星期五黄昏六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视像版，12月2日下午1点，港台电视31。 过海隧道12月17日起实施分时段收费，私家车同电单车会分时段收费，非繁忙时段嘅隧道费会平啲。各时段之间的收费会每两分钟递增或递减，的士的收费全日维持25元，其他商用车就全日划一50元。想知实时收费，可以看香港出行易流动应用程式，或留意隧道的收费显示屏。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11:40，记得个电话号码就是18723881，18723881，一阵间咧，我哋12:30就可以点唱，不过而家要打电话嚟阿 Porter 接紧你个电话噶啦。好啦，继续咧由校长问问题，以下半小时交俾你啦， 校长篇， 耶、yeah! yeah!。 系 数学 题， 数学题，好多同学咧就有啲同学好中意数学啦，咁但有啲同学咧就啊成日都好怕啦，唔知道有咩用咧数学喺生活里面， 我未合格过喺成个中学， 唔紧要嘅，你实合格今次。 哎呀， 好，因为我哋今日咧就带咗几条题目咧就同数学同日常生活有关嘅。 好，嗱，好， 第一条啦， 好嚟， 好嗱，蜂巢咧一般大家都知道由啲六角形或者六边形组成啦，系咪？ 系， 个问题好简单啫，个原因系啲乜 ？A 就美观。B 因为蜜蜂咧，蜂眼里边嗰啲小眼全部都系六边形嘅，咁啊受住呢个视力嘅限制，咁所以佢只能够捉到啲六边形嘅巢穴嘅啫。 嗯。 C 就悭翻啲筑巢嘅物料啦。D 咧个形状就方便只蜜蜂 能夠好穩固咁樣喺個風巢裏面，你知圓揼住咁樣就隻腳都找唔住啦，係咪？ 嗯， 有啲角係容易啲嘅， 嗯， 企得穩啲， 係啊， 哦 ，OK， 都好深， 冇理由美觀啦，物都唔識睇美唔美觀嘅啫， 我覺得係穩固。 可系嘛，即系第四啊嘛，系嘛啲啊嘛， 稳固 实在啲啊呢个可，冇理由美观嘅。 即系个形状，我觉得系扎实啲嘅，同埋呢个凸凸 凸凸凸， 你圆形有虚伪啊嘛。 嗯， 正方形，头先阿校长都讲过，佢话唔系好稳 阵。嗯， 三个月就稳阵。 得啦，冇做啦， 校长啊， 嗱，同学唔可以咁样， 演技演技啊。 唔知咁噶，拜神唔见鸡，人喺度谂紧嘢嘛， 几好笑。 你咩啊？咁样你 D 啊嘛？ 诶，稳固 D 啊 D， 即系只蜜蜂可以喺度爬爬，唔会 最尾嗰个嘛？ 系啦，即系比较稳固啲 D 啊嘛， 系 D， 系我都觉得系， 你都系讲 D。 我想拣， 好嘛？对唔住，校长咪讲多一次啊？ A 系美观 ，B 系乜嘅 ？B 系同只眼有关啦，只眼里边嘅小眼都系六角形嚟嘅，咁所以受制于呢样嘢，佢只能够做到六角形嘅蜂巢。C 咧就悭啲物料啦 ，D 咧就系只蜜蜂。 点解会悭啲物料嘅？ 唔知啊，你谂下咯，我唔知系咪答案嚟噶嘛？好啊 ，D 咧就系嗰个嘅蜜蜂可以好稳固咁样喺度爬爬，唔会跣咗出嚟。 跣出嚟 好笑。六角形会唔会悭啲物 料 咧？ 先啊， 我而家 画 紧啊， 六角形。 喂，都有機會喎，佢全部得得冚嘅。 係啊，咁咪可以慳啲嘢咯。 係啦，但係唔係喎？如果你正方形都係， 唔係正方形我 五三個都係 啊。好似個田字咁，係啊，你係啊。咁即係唔係咯？咁即係唔係咯？咁即係唔係咯？即係如果你三角形又係，係咪圓形又係？係咯，冇嘢啫。我又拜神唔見雞，都係 D D 係咪？ 係 堅持繼續 D， 你有 D， 係咪全部都係 D？ 全 D， 全部 D， 全部都 係 D。 好。嗱，那个答案呢就是 C 嚟嘅， 吓、啊！ 我都话啦， 我话我本身拣 C 啊，一系你啊， 一个 物料啊，原来真系， 因 为 相同嘅物料，如果你围成一个三就是、六边形咧，圆形嘅话咧，就应该最悭物料、最大面积嘅。 系啊， 咁如果咧你做唔到圆形嘅时候，咁啊做一个六边形咧，咁理论上咧比三角形啊，比正方形啊，佢围出嚟嘅面积就最大嘅。 咁但系如果 square 咧，如果正方形咪仲悭，会唔会啊？ 唔会，你再用同一个物料围出嚟嘅面积计，系啦，用一个六边形咧就系最悭嘅。 嗯，明白。 咁当然有其他原因啦，你嗰个都啱嘅，就系佢可以稳定喺度，就唔系只蜜蜂吓，唔系只蜜蜂，系个 竹啲个巢啊嘛，个巢咁容易拱冧啊嘛。 冇错， 俾翻半分得唔得啊？ 俾半分啊！ 我要， 我要，我要，我要。 我原本諗就係 三個呢個故事教問大家唔好受同學影響， 係啊， 唔好再隔離 同學。 好啦，第二題， 好第二題，好簡單。公元二千年到公元二千二百年之間有幾多個闰年？計埋一頭一尾啊！ 二千二百年 ，OK， 好一頭一尾，好闰年， 闰年 好 A 有冇答案揀噶？ 四廿八個 ，B 四十九個。C 五十个 ，D 五十一个， 五十个， 五十个， 撞嘅就唔识。 二千至到2000年啊，好，咁你可唔可以解释系咩嘅为之闰年啊？ 闰年就即系嗰年，如果闰年嘅时候就二月就多咗一日啦，二多二月廿九号啦， 咁就系为之闰年， 冇 错。 我除四啊，因为四年一闰啊嘛，除四， 即系除得尽嘅。 我都费事讲嘅，费事 都唔好再讲啦，你唔好再讲啦。 我拣五十， 你拣五十都系五十，咁啊，小瑞瑞拣 A 系嘛？ 拣 A， 拣 A， 系啊， 好， 除得尽喎， 系啊， 好， 二百除四五十啊嘛， 好， 五十一，我 你拣五十一啊？ 二百年，我二百年除四等于五十， 系啊。 你又啱喎、 啊，我又一头一尾，我就五廿。 佢五廿一， 五廿一， 我五十， 好，小瑞瑞系四廿八啊， 都未得， 撞啊咪你撞啊，你撞都啱，你撞都啱噶， 系 啊，佢撞都啱嘅， 四廿九， 系 五廿一， 好， 五廿 一， 我想四廿八， 有冇人四廿？ 有冇人啱？ 四廿九、五十、五廿一都有人拣， 系 有人啱嘅， 系答案 系，嗱，你一下运气好好啊。 哇！我都话啦，佢实撞中噶， 系啊， 佢实撞中噶佢。 四廿九系嘛？ 四廿九嗱，解释点解啊？有原因嘅， 系啊。 逢四年一样啊嘛。咁但系咧，如果零零至尾嗰啲咧，就要系四百年、八百年，俾四百除一进嗰啲先至系闰年嚟嘅、哦。如果俾四百除唔进咧，就唔系闰年。咁所以二一零零同二二零零年咧就是、平年，就并不是闰年。咁、哦、所以你个逻辑啱嘅，要减翻个两年就 系 啦。 系 ，OK， 好。听完都唔明， 听完都唔系好明。系啊， 总之二一零零二二零零就唔系闰年啦。 哦、啊、，OK， 好。 好，第三题， 第三条嗱，食嘢啦，饮食题。 系 某餐馆嘅菜单上边讲明要收10%服务费，好多地方都系咁啦。 系 好啦，咁啊，但系对生日嗰个顾客咧，就有以下其中一种优惠。 系 好啦，而家有两个人啊，假设阿马小强生日，我同佢一齐食饭。 啊， 好啦，咁啊， 你系咪生日先？ 我唔係、 okay. 好得你一個生日啫，我哋兩個一齊食飯，咁有以下其中嘅優惠，咁你會揀邊個係最著數呢？ A 生日嗰位免收加一， B 生日嗰位加一之後再九折， C 生日嗰位九折之後再按原價加一。 好亂， 好亂啊。 好，最後 D 呢，今次是全單啦，全張單九五折之后再按原价加一。 九五折 之后再加一。再按原价加一。 好。四个选项可唔可以再讲多一次？ 好，第一生日嗰位即系马小强就免收加一。B 生日嗰位都系马小强啦，咁佢就加一咗之后再九折，就要加一嘅，加完之后再九折。C 都系马小强，咁就。九折咗之后就按返原价原来嘅价钱加一。B 呢就我同佢都有着数啦。咁一齐九五折之后再按原来嘅价钱加一。 一齐呀、 啊、一齐係啦。 但嗰张单都係一张单嚟嘅啫。 一张单。 咁点解一齐呢，其实都系计一 张单。 两个人都有着数啦。係啦，我陪佢食饭奖我。 啊，校长啊 ，C 系乜嘢话 ？C 系生日， 再加一 生日嗰位就是、你啦。九折之后再按原价加一，系啦。 你就正常， 系啦。咁你都系你净系加一个 part 冇得九折啦，就净系嗰个本身嘅价钱有九折啫。 我想问嘅就系话，你而家系针对紧嘅就系生日嗰个啦。咁但系你冇即系譬如可能校长你冇生日嘅，咁你都系要 付存费嘅， 要俾 除咗啲存费， 付存费之外嘅话，需唔需要收加一？ 梗系要啦，除咗 D part， 佢都要收加一。 系啊， 咁所以会唔会系全张单加 免加一系嘛？ 即系 A 爽啲啊？ 凭我即系粗略计算，应该系 boy。 好，嗱，你拣 boy， 加一之后再九折， 嗯， 我系 D， 我系 C 啦，咁，啊，唔系我 A 啦，我 A 啦 ，A 啦，我撞嘅， 系啊 ，A C D， 好， 有冇中？ 有人中， 系，正确答案 系，恭喜你啊，生啊， 多谢， 你咩？你 C 啊 ？boy 系 boy 啊， 生日嗰位加一再九折，嗱，点解咧？因为加咗一之后大咗嘛，再九折翻，应该系比原先嘅系少咗嘅，咁所以最上数嘅。 上从宇宙笑笑笑跳跳跳喺双喜楼，干一杯一杯起酒头，唱空一日举手好，功夫色彩跟斗全部拍手。双重的邂逅，坊间独有发售。双重的意头，纷纷低中接受。相会活像对与听候，拖拖手坐直到以后。最靓啲几多家私几多算资，新开张一家公司，去问好多次，斟咗好多次，新开张新开始，公仔问多仗义，上爆台双生子三鬼家得体，看数正契体。全部有齐， 电话号码18723188，十二点半咧点上嘅时间随时可以打嚟噶啦。好啦，继续第四题，麻烦校长。 好，我有时候我哋咧就会参加啲电视嘅节目啦，咁啊有奖游戏，咁有奖游戏啦，咁咧就假设而家有八条锁匙，你只要拣啱嗰条锁匙开门咧，你就得到一层楼啦。咁而家有 A、B、C、D 四个人参赛，咁啊跟翻次序啦。A 就可以拣第一条锁匙 ，B 拣第二条，如此类推，拣晒四个都唔啱，咁 A 又可以拣第二次啦。咁啊去到最后就八条拣晒啦，咁样开到门咧就系中奖啦。好，咁你觉得边一个最大机会得到个单位呢？ A 系揀先啦， D 揀最后。A 就係 A 啦， B 就係 B， C 呢就係 D， 即係揀最后个位。D 呢就其实冇分别嘅，大家机会一样嘅啫。 冇分别啦，点会一样啊？哦 ，A 同埋 D 啊， 因为 random 噶嘛，即系其实即系等于人系。 咁如果佢攞咗嘅话，咁你咪冇咯。 系啊，攞咗就冇啦。 如果 A 或者攞咗， 系啊，咁你 D 咪冇机会咯。 系啊 ，B 啊拣都冇得拣噶啦。 佢有先后次序嘅， 咁啊系， 优势啊嘛，系咪？ 系啊。 跟住 A 系 A，A 系啦，即系第一个 A、B 都系 B， 系啦 ，B 就 B， 然之后 C 咧就系最后嗰位 D， 咁啊我 D 嘅答案咧就系个个机会一样嘅啫。 我唔会觉得。边个最大机会可以攞到条锁匙啊？ 冇错， 即系攞间屋 A 咯。如果系咁， 系咯， 好阿马小强拣 A。 唔系，一定唔会咁简单。 可能就系咁简单咧。 系又系， 世事好难讲噶。 系啊，你做人好杂， 唔好受同学影响， 唔好受同学影响。 嗱，我哋当佢 D 系一样系嘛 ？D 系全部一样。A、B、C、D 一样，咁做咩要拣先头卡咧？ 系咯， 系咯， 系咯，有先头卡。 数 啲， 嗯， 即系第一个。 所以吓，马小强坚持拣 A， 系好。 最有机会可以攞到啊！最有机会嗱，我当第一 round 系冇人攞到啊，咁就再第二 round 就第五啦。 系啊，第五又有 A 出嚟拣啦， 攞啦， 嗯， 咁就八条锁匙，咁即系四分一啦， 即系25%。 四分一的话，咁啊唔知计 啫。唔系，如果 D 去到剩翻两条锁匙，佢就系一半机会。佢呢个机率系最大嘅咯，50%。 但有机会冇去唔到你喎。 系啊，去 或者我第一个已经抽到， 已经抽到啦。 校长你唔好骚扰， 即系我当系嗬，即系如果系第一轮得嘅话， 都系 D D D 我 A D 当 好。有人拣 A， 有人拣 D， 小睿睿。 A 人 B， 副嘅音都够。 A B D A B D 都有， 好有冇人中？ 有人中嘅，答案系 D， 系 D D， 机会均等。好简单，你讲唔好而家拣，唔好拣。而家我派俾你逐条派，有四啊，简单啲啊 ，case 啊，四得四条嘅，有一条中嘅。我random 咁派俾你， 系 咁你每人机会都系四分一嘅， 冇错。 只不过你而家系你出嚟攞啫嘛，咁解啊嘛。 系啊， 咁所以咪机会均等咯。 哦 ，OK。 你将个逆向思维就唔好 当抽奖咁咧，其实抽到 我当我嚟派 random 点派俾你，咁咪个个机会一样咯。 我以为系 A 攞完之后先到 B 攞完之后先到 C。如果你派嘅话又就 系啊，我都以为 A 攞 分别噶。 O K 得， 唔紧要，好，最后一条， 好啊，最后一条。咁咧就 冇分钱， 一架车就行一日，第一日行1000公里，第二日行500公里就行一半啦，第三日又再行一半250公里，咁佢可以行无限日嘅，行几多日都得嘅， 行到几时冇咧？ 行到世界的末了，一路行落去都得。咁咧就咁个问题就好简单啦，嗰架车最多可以行几多公里？嗱，咁啊， 1000 就第一日啦，第二日就系500啦，第三日250啦，一路咁样一半一半咁样去。 最多啊嘛。 最多可以行几多公里？嗱 ，A 就唔超过2000公里 ，B 咧就超过2000公里，但系唔超过3000。C 超过3000，但系唔超过4000。D 咧就应该无限，因为有无限咁多日啊嘛。咁无限咁多日，应该就照佢可以行无限公里啦，系咪？ 呢个问题系佢行最远可以行几多啊？ 冇错， 但佢每日都减少紧。 系啊，每日都减少紧，但系无限咁多日。 无限 啊，行到世界末了。 无限 系啊，无限。 无限 好，马小强拣无限 公里、啊、 但佢每日越行越少嘅原因系架车有 你唔好理 诶，唔紧要嘅呢个 咁啊，到最后一日行得好少咯。 系啊，但系佢可以无限嘅咁行、啊。 无限， 无限， 真系无限， 无限，无限， 无限， 无限， 即系 D。 哦，两位同学拣无限啊 ！D， 做乜要咁、啊？ 我唔跟佢。 校长，你唔闹佢？ 我 唔应该咁啊， 系啊， 系啊， 好 错， 好嚟， 我算啦，我跟埋啦， 跟埋 三 D， 三 D， 答案咧应该系 A 嚟嘅，系啊，点解 一千啊， 二千， 二千啊， 超过二千，点解咧？嗱，你倒翻转头，你当条路系二千，斩一半一千， 系。 再斬一半五百， 系， 再斬一半就二百五，再斬一半一百二十五，你無限斬都得噶嘛，咁咪等於無限段路加埋，其實都係唔會超過二千咯。 哦，佢亦都係越嚟越少，越嚟越少，越嚟越少。越來越少， 所以頭先第一個 logic 啱噶，越嚟越少喎， 係喎， 係啊。 所以唔好听同学讲， 所以无限无限段距离加埋唔一定无限嘅。 OK， 好， 好嘢，好嘢， 好校长，我哋今日有个点唱，请你讲。 好嗱，咁啊，以下呢首歌咧，我就想点俾圣士提反堂中学中六级嘅同学。仲有几个月，你哋就要离开母校啦，去到外面嘅世界。希望大家咧都能够揾到自己嘅梦想，唔单单要揾到，仲要拥抱你嘅梦想，将你嘅梦想行出嚟。人生咧唔会事事如意嘅。外面嘅世界总会遇到一啲冇咁正面嘅声音啦，或者你嘅环境有时唔就你嘅时候咧，当你坚持你嘅梦想，聚焦你嘅梦想嘅时候咧，就能够正面快乐咁样过每一日，就好似天空嘅飞鸟一样，飞得更高更远，因为嗰度咧充满希望，嗰度亦都有温暖太阳。卢冠廷嘅《天鸟》送俾大家。 哇！你啱啱夹正嘅时间。 多谢多谢 多谢多谢麦礼 多 谢 多谢校长， 多谢 好啊！圣士提反堂中学， 如人静傲气轻笑，愤怒满世上，不惜心内有那美丽形象，愁情恨怨皆多，你自无奈，几许领略到美妙逢来。从来莫说悲忧，美梦我心内，纷争不属我，快乐犹在，全无害怕惊慌，我满怀希望，今生将尽放，世事全忘。啊哈，我要飞往。再感悲伤，意志是力量，理想与豪气，美丽崇尚，如宇宙恨化轻烟，世上无波浪，请君将怒愤怨恨全忘。啊哈，跟我飞往天上。 十二点听新闻报告。 Hello， 我是蔡杰啊。点样先至一个快活嘅人生呢？其实我觉得咧，煮下嘢食啊，做下运动啊，行下山啊，游下水啊，呢、這个咪就系好快活嘅人生啦。不过要真系懂得真正嘅快乐咧，就一定要听《风骚快活人》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梁继章、李丽瑞、 阿马咩啊？ 马咩？ 风骚快活人。 好啦，继续我哋嘅车路的士之前，首先提提大家18723888就系我哋点唱嘅电话号码，马上可以打嚟啊！ 快啲打嚟啊！ 的事。小姐， 好，大家好，我嚟啦， 小姐嚟啦， 佢 买 咗我新嘅。大 声点 小 声？ 哎呀， 我知道， 好抢 眼，大声咗， 好大声， 原来几靓声喎， 正啊正啊正！好啦，咁啊讲完呢个赛车之后，我哋今日翻翻啲日常，我哋车主必须要面对嘅事情啦， 冇错 啊， 系啊， 大家有几中意自己洗车先？ 中意， 我以前真系超中意。我試過一日洗兩次，嗰陣時真係 自己都未有咁多 病嘅功課嘅真係對，唔係嗰陣時係咁嘅，因為咧好辛苦先儲到錢買一架，其實唔係特別好貴，但係嗰陣時覺得已經好珍惜，咁所以朝頭早洗完之後，點知晏晝落雨，咁於是夜晚再洗，我係忍受唔到咧，即係有少少嘅污漬點喺上面咯，咁所以嗰次真係覺得自己好離譜，一日洗兩次，自己都冇 充分， 都有少少環境因素嘅， 少少， 但係你人生嘅污。污点 咧，洗唔甩， 呢个就成为咗个人生嘅污点。点解啊？一日洗两次车就系污点。 嗰个洗唔甩，嗰个洗。 咁你系咪证人啊？污点证人。 你有冇试过咁样啊？ 诶，嗱有啊，嗱我自己咧喺外国嘅时候咧，其实我就自己洗车嘅。 系。 咁我就发现一个现象，啊，即系 Murphy's Law 嚟嘅，永远都系我洗车，佢就保证落雨嘅，我都唔知咩事。 外国洗车又好唔同嘅，你见到有好多啲女仔咪会着啲短。有啲短裤咁样，跟住就啤， 系喎， 系咪你咪嗰只啊？ 咁好少少，好少少。佢啲衫裤长啲嘅，同埋通常我都好得意。外国嘅洗车屋咧，佢会有埋嘢饮噶， 使唔使钱噶？ 你俾咗个洗车钱，佢会有一杯嘢， 咁佢即系收埋喺里边啦， 系啦，喺里边包埋嘅。咁但系起码有杯嘢饮，你可以坐低喺一边睇住佢，真系有冇帮你好细心咁样人手洗？ 你咪讲嗰啲有个碌揈揈揈揈嗰啲啊？ 都 系喺 里 面噶嘛？ 系啦， 但 系 你呢 只 就系啦， 你 喺里面噶嘛？ 系啦， 几好噶，同女朋友 冇错冇错。跟住我都曾经咧， 唔好出嚟住，唔好出嚟住。 我系俾人闹过一次嘅，点解咧？因为当时我嘅女朋友啦，跟住咧就同佢去，佢买咗部新车，跟住咧我就话：喂，唔系啦，你拎去洗 下 先。跟住佢话：唔系，啱啱买完新车做咩洗车？哇，唔系咧，你拎到去嗰度，跟住你要做埋一个叫做打蜡又好，嗰个保护层、 保护膜、 保护膜去做翻你嘅车先啦。 系啊， 跟住咁就好啦，去到啦，跟住咁佢就一去到之后，咁啊嗰杯嘢嚟到就我饮，跟住佢就话。佢就傳為一時佳話啦，佢講到今時今日， 原來你想飲佢杯嘢， 原來你想飲嗰杯咖啡，哦、你就叫我新車落地立刻走去洗咗一次車。 嗱，其實洗車就未必，我唔知啊，其實每人需要啦。但係我聽聞，我唔知潮都同唔同意啦。有啲亦都可以話啲商家推出嚟嘅諗法就係、是。洗新车之前咧，要打镀膜或者要打蜡，即系令到佢有一层唔知咩保护嗰啲。其实你觉得需唔需要？ 建议咧， 我嘅角度其实我觉得，尤其是香港，必须要嘅。原因系咩呢？其实车厂出嚟嘅时候，嗰、那个油漆佢就唔系话保护层咁夸张嘅嘢嚟嘅，佢只不过系油漆有颜色嗰层啦，上面有光油啦，咁佢一路包咗几层光油，就咁样就出咗嚟噶啦。咁佢中途咧，其实佢经过咗船运啊，所有嘢啦，其实个环境因素啦。咁佢嚟到香港嘅时候，嗰啲车会系点样嘅咧？有好多车厂系包咗胶纸嘅，即系佢真系一层胶纸黐咗喺你架车上面。嗱，佢搣胶纸嘅时候，咁就已经叫搞掂啦，洗好咗就已经交车俾大家车主啦。咁所以个问题就嚟啦，咁佢就咁样完成咗呢个程序之后，其实佢真系冇乜保护层喺你架车度嘅。咁所以新车落地嘅时候咧，我哋都会建议嘅，大家去做翻一个镀膜又好，保护层嘅打蜡都好。咁其实佢喺你个油漆面系 多 一层嘢。咁呢个话香港特别需要咧，因为香港啲雨水系酸雨嚟嘅，咁其实嗰啲酸雨落咗嚟你架车度，如果你冇保护层嘅话，就好大问题啦。咁佢咧。你就會有水印啦， 有噶， 長時間嗰啲人係走唔到噶喎。咁、 啊、 所以其實呢啲都可以注意一下。其實我哋自己洗車都好多嘢注意啦。咁、譬如我唔知道大家譬如洗車嘅時候咧，自己洗嘅時候，以前係用咩方法？係手洗。 洗 吓、啊！我唔会用洗洁精，唔系佢有啲车用嘅洗车嘅水噶嘛，系啊。 咁你乜嘢洗洁精嘅后果？ 洗完之后嘅话咧，成架车变得哑色， 靓咯靓。 因为所有嘢全部洗晒啊！ 阿 Sir 啊，人哋喷都要喷哑色啊，你几好系咪先？ 领导潮流嚟噶嘛， 变哑色啫。 其实点解咧？系因为佢就太污糟，咁跟住我要去一啲比较系即系高贵啲嘅地方，咁我觉得哇死得真系唔可以咁样。跟住我就冇乜嘢都冇啊，但我用水洗嘅话唔得，佢有水渍，咁所以佢就同埋有啲渍，你会见。 到嘅就係佢一點點嘅話，你係洗唔到嘅。 冇錯。 咁我就話唔緊要，整啲有泡嘅嘢啦。咁我就見到有洗潔精，咁我用洗潔精咯。洗完之後，我全架車啲擰嘅地方，總之佢擰嘅地方就變咗瓦色咯。 好彩你唔係用洗手液啫喎。 洗手液仲嚴重啲咩？ 我哋分兩個嚟講，我哋先講洗潔精。洗潔精咧，其實佢裏邊有好多化學品喺度嘅。咁洗潔精個最大作用，覺得係大家覺得係咩？ 嗱， 去油，去油。阿張強講啱曬，就係去油啦。咁其實點解用喺個車身上面洗潔精，簡直係殺手咧？咁其實嗱，你個車身我哋會打蠟噶嘛，係咪？其實蠟咧係一個差唔多叫固態嘅油層嚟嘅。咁佢一路你可以一路搭嗰啲蠟咧，可以越搭越厚。咁你架車當然係會越嚟越靚，個保護層越嚟越厚啦。洗潔精一落嘅時候，你直接將所有之前 洗走曬， 全走，起清，係啦。咁你嗰一刻你可能會覺得，係喎，我係真係將上面嗰啲路面啊，嗰啲叫做叉，即係我哋嗰啲叫油漆啊，唔係石屎。黑色嗰个叫做 沥青， 系啦。咁有阵时我哋行车嘅时候，嗰啲沙沥青系会弹咗上嚟我哋车身噶嘛， 系啊， 会食死嘅。咁你系连嗰啲你都起晒出嚟，但系你连最基本嘅保护层， 都 所有蜡你都起晒噶， 干净啊， 干净。 喂，至少我以前听人讲过咧。唔知道你同唔同意啦，就係、揾清水已經足夠，佢話唔需要再加任何嘅 chemical， 用清水已經足夠。你同唔同意啊？ 某程度上可以同意，但係有條件嘅。嗱，清水洗車你係洗得到架車嘅，但係頭先我哋講嗰種情況啦，瀝青、昆蟲屍體，甚至乎你彈上嚟嘅污水就會有油塵，一個油膜包住你架車。咁清水係絕對洗唔走嗰啲嘢嘅。咁清水點樣樣為之有效呢？咁其實要配合埋嗰啲高壓水槍。咁其實咧喺外國生活咧，我哋當年咧就真係買一嚿好大嚿黃色嘅一個高壓水槍，就好有用嘅。你一噴落去咧，你係將嗰啲污跡啊嗰啲嘢全部帶走嘅。 但你架車會唔會覺得太高壓啊？ 所以咧又要做一個測試喎。咁其實咧當時我哋建議個測試係咩？首先你要將壓力調細啦，因為嗰啲高壓槍可以大到我嚟洗屋嘅。 係啊， 即係譬如咁講咧，外牆有嗰啲叫做青苔啊、污糟嘢 啊， 你可以嗰啲都起 曬走曬， 噴就壓係啊。噴曬出嚟噶啦， 咁就好乾淨， 好乾淨噶。 但系我嚟洗車嘅時候，你首先第一步壓力要調到好低，咁啊再嚟咯，揾自己嘅手指去做下測試啦， 射落手指度先。 你嚟 最低開始啦， 冇曬啲紋嘅，咁冇曬啲指毛，咁就 OK 啦。 我自己都做過一個測試噶，就係校到最低壓嘅時候，咁當時唔整水，我就好近隻手一射落去，哇痛啊！你好似想切開自己嘅手咁嘅感覺，係啦。咁所以要離開到好遠，跟住咧你就 feel 到，開始嗰個壓力唔係痛啦，唔係一個痛感。就記住嗰個壓力啦，你用高壓水槍就係咁樣去揾到個理想嘅距離去離開你架車幾遠。總之你一射落自己嘅手嗰度有痛感嘅，其實都唔得噶啦。你係會將你個油漆面頭嗰啲光油又好啊，甚至乎你已經光油都冇嘅，入到油有顏色嘅油漆，你係將佢一路批走。 鏟起 係啦，咁所以要注意就係高壓水槍嗰個距離啦。咁所以大佬頭先問清水得唔得？得嘅，但你要配合埋呢啲先至可以洗走。咁但系其实高压 水 枪， 用热水， 佢谂埋啲好奇奇怪怪嘅， 你唔知啊？我家庭主妇啊，家庭主妇 洗碗嘅嘢落手嘅车， 佢用洗碗嘅方法嚟洗啫。喂，你唔好讲笑，我见过有一次 个护发素， 我见过有一次啊，最夸张，有个工人咧搵地拖啊， 哇， 地拖咁样即系饮，跟住咁样洗佢 master 嗰个车， 真系。 另外仲有工人仲夸张。佢行上去，你知唔知啊？佢洗唔到，因为个车顶佢洗唔到咧。佢踩上 车头冚啊， 喺个盒尾冚，一踩咕一声， 凹晒， 凹咗少少。佢即刻吓到落翻嚟。 系，所以咧有啲嘢真系要注意嘅。咁譬如我哋热水得唔得咧？其实真系唔得啦，唔好啦。咁我哋水其实都有啲讲究嘅。咁譬如喺外国嘅朋友，或者我哋喺香港住村屋嘅朋友，咁其实你水都多选择啦。咁有水龙头喺屋企，可能外面会有个水喉嘅。嗱，建议大家。我哋留意一樣嘢啦，你開嗰個水龍頭出嚟嘅時候，嗰啲水係咪真係透明嘅水，定係會有鐵鏽色嘅水咧？咁如果假設你發現係鐵鏽水嚟嘅，咁唔好肥落架車嗰度啦。你可能開一輪放一輪水嘅時候，先至變翻清水嘅，咁你先至好用嗰啲開始落嚟洗車。 如果唔係會點啊？ 咁鐵鏽水其實落咗架車會點樣咧？因為佢其實嗰啲鐵鏽水有腐蝕性嘅，其實佢係會真係食喺油漆嗰度嘅。咁你架車除咗我哋可能用 啲黃色車洗洗下邊， 佢有啲係用 鋼啦，有啲叫用鋁啦。咁、其實有啲 parts 都仲係有鐵嘅成分喺裏面嘅。咁嗰啲位置係會生鏽嘅。咁、最簡單一個咩位置嚟保證你用嗰啲水之後佢一定即刻生鏽呢？其實就係你個鼻力碟。 哦，系啊，系啊， 你发现啲洗完车之后，突然间个鼻粒碟，你一日唔开车，隔日之后佢已经变咗色，有锈喺度嘅，咁其实就系你嘅水有问题咯。 我以为我系冇抹干咋？ 其实嗱，抹唔抹干已经系好大因素，但你可以由呢一个方式，你就知道自己洗车嗰啲水有冇问题。咁如果你啲水系叫干净少少嘅，冇锈嘅，咁其实翌日咧，你嗰个刹车碟系冇可能会隔日咁快已经出现锈迹嘅。咁、所以呢一个又可以注意咯，咁系要避免嘅。所以水源呢下嘢都要拣咯。 好重要啦，系啦。咁、洗完之后嘅话咧，系唔需要抹干系咪？ 又是洗碗的流程喎，呢、這个似乎 晾干晾干， 或者系好天的时候有得晒干 晒干。 咁其实咧，真系有人咁样做嘅。咁我以前曾经都懒过系会咁样做。咁其实系会有咩问题咧？咁、其实你嗰啲水渍、水印嗰啲红、全部会喺翻上个油漆上面咯。咁、真系唔好嘅。你耐咗呢啲一定一点，佢哋系会食晒入去啲油里边嘅、你耐咗系真系甩唔到嘅嘢嚟嘅。你去到要甩嘅时候，点样做咧？咪又要拎去 打蜡 咯，打 起晒 嗰啲水渍好难， 系好难起，基本上 打蜡都唔得啊。 就要睇下你打几深咯。即系譬如有分粗蜡有幼蜡嘅，通常我哋试下会唔会系幼蜡咁样，可唔可以起到佢咧？咪如果都唔得嘅，就要粗蜡啦。咁、但系要留意一样嘢，其实我哋打蜡咧有分几种唔同嘅 product 嘅、有分传统嘅打蜡啦。咁传统打蜡系咩嚟嘅咧？佢会将你嗰个油漆慢慢磨走少少，慢慢磨走少少，咁样去令佢光滑翻嘅。咁、有一啲新派少少嘅咧，佢叫做 sealant。咁系咩嚟嘅咧？佢都系类似可以令你架车零，但系佢就唔系磨走一啲嘢，佢调翻转头系一个 加 嘢上去，好薄一层加啲，好薄一层加啲。咁、你可以将嗰啲好薄好薄，一路一二三四五六七层一路走去搭起佢，咁、就会令到架车包住咗一个保护层嘅。 哦，即系好似女仔化妆咁样， 冇错， 系 buildable。 系 啦， 系啦，一路逐层冚上去嘅，你可能加完嗰啲叫咩 concealer 之后底粉、面粉，一路逐层搭佢上去。咁所以咧系好有用嘅嘢嚟嘅，咁、所以可以试咯。咁如果不幸水渍已经喺个油漆上面，冇办法啦，咁你就要用打蜡嗰个方式，慢慢磨走少少，先至希望可以顺滑翻咯。 咁嗰啲就唔可以自己做咯， 唔可以嘅，你 其实就要揾啲专业嘅。 因为有阵时水渍咧，你唔系咁容易睇得到啊。试过买咗啲水货车咧，即系日本过嚟嗰啲咧，买嘅时候冇留意，因为佢哋知嗰啲车展打晒光灯咧咁样。到后来真系，咦？点解原来有啲水渍嘅咁样？咁就问嗰啲洗车，佢话唔得噶啦，呢啲打唔到甩噶啦。 系啊，所以好麻烦嘅，所以都唔建议自己搞，因为其实讲紧打蜡个流程里边可以出错嘅嘢太多啦。即系譬如讲紧你用，如果用埋打蜡机嘅话，你落个力度，你停留个时间，嗰啲系啦，全部都有即系好学术性嘅嘢嚟嘅，好技巧性嘅嘢嚟嘅。呢啲真系留翻俾专业人士做啦，唔好自己贸贸然试。 好， 因为曾经外国我识有人试过啦，自己乜都谂住 D I Y 啦，跟住打蜡都 D I Y， 佢就系用嗰部机，佢只系将佢停留耐咗，即系佢都未揿落去，其实系会连油漆都 burn 得到 嘅。有个空喺度。 佢 burn 嘅时候系讲紧佢成个系啦，佢会变咗色啦，跟住总之系好明显嘅，你突然间嗰一撇嘢你系补救唔到嘅嘢嚟嘅，所以用到去机器嘅时候留翻俾专业人士做，唔好自己乱咁试啦。 明白。好啦，咁我再问一问啦，就系话头先我哋讲紧水好紧要啦，清洁剂好紧要啦，再加埋另外嘅就系咧，你会好多时候你会见到嘅就系佢哋有毛巾都分好多种嘅， 系啦， 即系有海绵有好多只嘅， 冇错。 咁啊就系点样嘅咧？系咪我需要有啲咩嘢咧？如果我哋喺屋企度自己， 嗱，首先咧，如果自己洗车，我会建议大家嗰套工具里边咧系会有几条毛巾，海绵都可能有几 set 嘅。咁我哋点样样维持一个正确嘅洗车流程咧？永远都系谨记系由上而下嘅。跟住你嗰啲毛巾啊、海绵嗰啲嘢，点我为要有几 set 咧？你绝对唔会唔同地方捞乱去用。咁咩嘢意思啊？譬如其实成架车，大家觉得最污糟系边个位置？ 近车辘底个 系啦， 因为打晒啲嘢上去。 冇错啊！嗱，咁首先车辘自己就极其污糟啦，因为佢会有嗰啲叫做鼻沥嘅粉走出嚟嘅，咁嗰啲系金属粉嚟嘅，系会黐住嘅，咁嗰啲就好糟噶啦。你必须系要用一啲专业嘅嘢先至可以洗得甩噶啦。咁你洗完个车辘嗰块毛巾又好， 千祈唔好洗 系啦，海绵又好，你千祈唔好向上搞，搞上个车顶，搞上个玻璃，因为你系嗰度已经有好多金属粉，好细 微嘅，喺你啲毛巾喺你啲海綿裏面，你肉眼見唔到，但係其實佢已經黐住曬。如果你將呢一份嘢上咗樓上嘅話咧，咁你其實就喺度做緊磨砂啦。 正啊，咁好靚 咯，一條條橫 一條條橫痕又好，蜘蛛網紋又好，咁唔同部位用唔同嘅毛巾去做啦。咁其實最好就買翻專業愛嚟洗車用嘅毛巾，因為佢哋嗰啲毛巾咧那個叫做纖維，其實佢係做一個特別嘅構造，咁佢係唔會介花個車身之餘，佢係可以好好咁樣吸水嘅。咁嗰啲毛巾其實咧都仲有一個技巧嘅就係咩？你愛嚟濕用嗰條。同你乾我嚟索乾嗰條又唔同嘅，咁所以又係買翻相對應嘅產品去做咯。咁索乾嗰條咧，其實係一個特別構造啦，佢直頭連纖維都冇嘅，你只要輕輕一大 洗車布嘛， 係啦，洗車布嗰啲，咁佢哋咧就嗰條直接就可以將嗰啲水完全係冇水痕咁樣帶走曬嘅。同埋洗車個手勢，大家譬如問下大家慣性，如果直接叫你洗一部車，你會用咩手勢？其實係咪打圈啊？大佬會唔會通常都係打圈？其實市面上面可能你問十個十個都係打圈嘅，好錯誤嘅姿勢嚟嘅。 點解啊？ 係打圈係會造成呢個蜘蛛網紋嘅，即係你一個太陽曬落嚟，你會見到佢唔係環紋，而係一個個圈嘅擴散咁樣嘅痕跡。 係啊， 其實嗰啲都係喺我哋洗車一路打轉嘅時候做出嚟嘅嘢嚟嘅。咁所以正常一個比較好嘅洗車嘅手勢係點樣？你纯粹是左右或者上下向左右推，你这样慢慢轻力这样带过它就 OK 的了。你完成的时候可能是一个井字形，这样在有阳光下来的时候，你日后你那些就不是蜘蛛网纹了，起码你见得到的 是打井了，是 不是纯粹打井了。其实你见得到纹的机会其实小了很多的，你都会有轻微痕迹，但是被你一照下来直接一个圈咁样咧就好明显嘅。 我觉得你今日冇讲之前嘅话，十个有九个都系一定系打圈嘅。 唔知 点 解，唔知点解，大家惯性可能就 系 呢啲 咁样， 好似 打蜡嘅 时 候你见到系咁样啊嘛。 但系点解打蜡又系打圈，但系佢冇呢个现象咧？就系头先我哋讲嘅啦，因为打蜡个产品，无论你系传统打蜡磨走一啲嘢，或者我哋用 sealant 草一啲嘅面头都好，佢其实系会形成咗一个之后一层膜咁嘅嘢喺你个油漆面头嘅，而嗰层嘢就系好好咁样去保护咗咯，咁你变相你日头阳光晒落嚟嘅时候，你系唔会见得到嗰种圈圈嘅。 问多一个问题啫，头先咧，嗱你话靓女唔好用洗洁精啦，咁其实你有冇啲咩系产品你会提议，即系唔系牌子啊，即系总之边类产品你提加落个水里边。 嗱，咁所以咧，而家我哋只要去一啲汽车嘅保品 公司 头啦，咁佢哋有得买一啲洗车用品嘅，自己洗嘅话，你留意一下，有啲三合一，有啲四合一嘅，咁佢其实咧就洗车加护理再加线水层， 液体装 液体层液体装嚟嘅，咁佢咧就好浓缩版本嚟嘅。你系讲紧佢嗰只壳，你一壳仔倒落去一大桶水，已经搞掂噶啦。咁用嗰种去洗车，你就会发现啦。你只要完成个洗车流程，你摸落去你架车嗰度已经滑捋捋嘅，因为佢本身佢有一个涂层，好轻微嘅涂层，咁佢就会留咗喺你架车上面。但系要注意一样嘢啦，呢一种洗车嘅几多合一咧，咁佢其实系留唔到好耐嘅，咁佢就假设你可能个个礼拜洗车或者两三个礼拜洗一次车，咁喺嗰段短时间里边，佢系有一个保护作用嘅，甚至乎你落雨啊，俾雨水弹中，你都会发现嘅。你用嗰种嘢洗完车之后，啲雨水都会渗走嘅，咁佢就类似一个轻微嘅镀膜，但系佢系一个保留唔到耐嘅镀膜嚟嘅，佢就好容易俾所有路面嘅沙沙石石啊、水啊、落雨啊嗰啲就会冲走嘅，咁佢就净系靠你喺每一次嘅洗车之间，佢去保护埋你部车。 加咗呢啲洗完一次咧，系咪再引清水再要清一次噶？ 其实顺序就系你一路洗嘅时候咧，佢会起泡啦。你纯粹就系捽完佢一次之后，搵水一冲走，一抹干，已经完成咗嘅。 咁好 方便，唔使磨，唔使剩嘅，非常方便嘅产品。 Okay, 好，明白晒。咁大家咧就爱车要洗下车就得闲啦 吓。冇错， 多谢晒潮潮， 再见。 Very good 啊，好，唔该晒， 拜拜， 拜拜。好，十二点半啊，电话号码18723888，18723888，翻嚟呢半个小时咧，全部留晒俾大家，想点唱啊，同爸爸妈妈啊，同同学啊，同所有人都可以啦。咁而家可以打电话嚟，一阵间就开始我哋今日点唱嘅时间吓。23度气温，相对湿度 63%， 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先听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代表团最后一日访问本港，代表团朝早从湾仔码头出发，乘坐渡轮前往尖沙咀天星码头，沿途欣赏维港景色。有成员在渡轮上层的栏杆拍照。代表团抵达尖沙咀码头之后，登上一架开篷巴士，有记者问及香港景色如何，其中一名航天员陈东竖起拇指表示非常漂亮。他们之后乘坐开篷巴士巡游附近街道。卫生署表示，截至上个月26日，2023-24年度各项疫苗接种计划共接种超过1,440,000剂季节性流感疫苗，较2022-23年度增加大约23%。而在高风险群组之中，特别是长者和儿童，本年度流感疫苗的接种率与往年相比有显著增加。署方話，包括流感病毒在內的多種呼吸道病原體可能在冬季轉趨活躍並同時傳播，強烈呼籲市民，特別是高風險群組，應該盡快接種流感疫苗。區議會選舉12月10日舉行，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學培恩說，局方即日起推出熒幕保護裝置，讓更多員工接收到撐區選、齊投票的訊息。杨何培恩在社交专业说，公务员事务局人员在办公室的电脑画面，只要静止一段时间，就会弹出区选齐投票的官方单张，提醒公务员事务局人员在投票日预留时间，联同家人和朋友投票。华尔街日报引述埃及官员消息报道，以色列和哈马斯已经同意将临时停火延长到第八日，协议将会令到更多以色列人质和巴勒斯坦人获释。以色列和哈马斯暂时未有回应，双方为期7日的停火将会在未来几个钟届满，各方代表继续努力谈判延长停火。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重申，除非哈马斯同意释放更多人质，否则将会恢复战争。停火第7日，哈马斯释放合共10名人质，以交换30名巴勒斯坦人，更多人道主义援助运送往加沙。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以色列和约旦河西岸，敦促以色列采取更有效的措施保护加沙平民生命。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同干燥，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今晚稍凉，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朝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气温稍为回升。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925点，跌117点，总成交金额460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19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47点，跌7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美团88.2跌2.4，盈富基金17.06跌0.13，腾讯控股321.8跌5.2。阿里巴巴72.1跌6.5，比亚迪股份205.4跌4.6，恒生中国企业58.72跌6.4，友邦保险67.55升1.5，小米集团15.24跌3.8，中国平安36.35系升3.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1，日元148.08，瑞士法郎0.875，加元1.355，人民币7.138，英镑对美元1.264，欧元对美元1.091，澳元对美元0.661，新西兰元对美元0.617。日经平均指数报33,503点，升17点。港金报19,01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39.29美元，卖出2,03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今日岁岁都有今朝，恭喜你，恭喜你！恭祝你福寿与天齐，庆贺你生辰快乐。年年都有今日，岁岁都有今朝，恭喜你。 同加埋呢个张德兰合唱嘅呢一个生日快乐歌啊，希望大家咧就生日快乐啦 ！Happy birthday 啊！ 电话里边有另外一位朋友嘅，喂， 你好 ，Hello Jessica， 你好啊，几年冇见啊， 有冇咁耐啊？ 你一个月为之三 哦，一日不见如见三，而家三周， 咁计 数学题嚟噶， 识啦，个个吓 都 几 似你 讲 啲嘢 啊 ，Jessica，Jessica， 好 ，Jessica 姐喎， 卡姐， 卡姐点啊，卡姐， 系啊，卡姐边个 生日嚟噶嘛？ 嗱，先讲啲开心嘢先，然后尾先讲啲唔开心先。我祝我嘅儿生嘅太太叫 Karen， 十二月中大概十号左右啦，同埋我个外甥，我嘅儿生汪世远十二月十二号生日， 嗯， 同埋祝感谢教会同埋罗牧师、苏牧师同太太， 嗯， 各位兄弟姊妹教会嘅，同埋帮我主持嘅一样主理嘅 Pinky 王小姐， 帮你主持咩啊？ 听埋讲先啦，我都未讲完对白。 知道， 逍遥人生，信守一生，好孝顺，好儿子。阿 Sam， 我哥哥希望天国同在，下世再是兄妹。因为佢二十号走咗，咁， 嗯， 我嗰个主礼嗰唔系嗰个搞嗰个王小姐，佢好有心同我做呢个礼仪啊。但系开心嘅做咗，我依家个好人好平淡。之前佢有病㗎嘛， 嗯， 我都睇佢好安详走咗， 嗯。 我多谢威尔斯全体医生同埋员工， 嗯， 感激佢照顾佢。虽然人生日只有一次会同聚，但我希望都搵得返我哥哥，因为妈妈仲喺度啊，所以呢我唔可以哀，我要喜，每日我都要开开心心。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就係，是，我呢，這个铭记啦，因为咧唔喜乐咧做唔到嘢，即系唔可以带悲伤啊或者乜嘢，因为咧我仲有好多家人关照我，即， 嗯， 系照顾啦， 嗯， 我又照顾佢， 系啊， 我迟下又照顾家姐同另一个哥哥， 嗯， 我又等我外国哥哥翻紧嚟都赶唔切，都唔紧要，因为你知外地啲罢工嘅程序都好多， 嗯， 我亦希望。唔止全世界和平啊，我哋天国都要和平， 嗯， 因为每人都要上去噶嘛。 多谢晒 Jessica 嘅电话。 咁啊，恭祝咧就系两位嘅朋友仔嘅话咧，都系生日快乐吓，因为佢系12月12号啊，另外一位12月中嘅朋友仔，咁啊将呢首歌曲嘅话咧就送俾嘅就系 Jessica， 头先点唱嘅所有人听，亦都送埋俾 Jessica 你收听啊吓，我哋由许冠杰嘅《紫船》。 路经海边，见只小船，怀人万里心暗酸，异乡的他脑海涌现。如何把相思串？拾起张纸，接只小船，徐徐地放于水面。静心闭目许个愿，船儿匆匆飘远。望船实践我这个愿，遥遥长路也不倦，直去到他身边，只求跟他一见。若他终于见只紫船，盘旋梦里千百转，望他珍惜当中意义，齐齐把相思串。起张纸接只小船，随随地放于水面，静心闭目许个愿，船儿匆匆飘远，望船实践我这个愿，遥遥长路也不倦，直去到他身边，只求跟他一见。若他终于见只紫船，盘旋梦里千百转，望他珍惜当中意义，齐齐把相思串。 许冠杰嘅呢一首《紫船》吓，咁啊啱听我咧 Jessica 嘅电话啦。而家另外一位朋友咧，佢就系咪宝宝啊？ 宝宝， 你好， 你好嘛？ 张张俊马强， 俊宝宝， 好耐冇听， 系啊，因为上次九月啦，我大伯生日打过嚟啦， 系啊， 点啊，宝宝有咩好嘢啊？ 梗係有好嘢啦，咁咧嗱，先係Mary 姐，我個朋友啊，好呢個係好耐嘅朋友嚟噶啦，咁啊Mary 姐同阿 David 哥哥結婚57周年啦， 哇，咁咧就57周年㗎啦，我就衰，佢哋係咪好細個結婚嗰啲啊？ 咁唔係喎，佢哋成83岁㗎啦，阿 David 哥哥， 佢健壯健壯， 係啊，喺2016年咧，佢就搞咗個50周年，佢個仔同佢搞啊，搞得好好啊，搞50周年嘅紀念日啦，係啊，咁好乖咯個仔，又同阿女啊咁啊，跟住我哋喺去到又係食咗一餐，聚會咗一餐，好舒好開心咯，係 啦，莫過於飲飲食食嘅啫，大家 最開心啊， 即係最難得就係57周年啊嘛， 係呢個 難得嘅係啊。咁第二个就係7号嘅，就係我香港嘅大家姐阿宝玲同阿球哥结婚53周年。 哇 全部都唔知 有 历史啊。 係呀，9号就係我朋友阿 Queenie Yu 结婚33周年。係啦，咁15号呢就係美国嘅四家姐阿 Percy 啊。咁就结婚47周年囉。係呀， 犀利。 一定要讲晒先啦。咁跟住呢就係仲有呢就係风骚同学仔啦。咁因为我唔逐个讲啦，咁总之点俾佢哋每一位听啦。咁同埋一定要仲有你哋三位啦。咁就恭祝风骚快活人。 收听率节节上升， 多谢 百毒不侵。阿张张， 百毒不侵， 点解要呢句咧？ 百毒不侵 啊！三位继续努力，知唔知啊？ 知 道， 努力知嘅，多谢宝宝， 我一定会。 好啦，多谢你电话， 你自己保重身体啦。 多谢宝宝。 另外，刘太又想听呢啲歌曲啊，《全程达意黎明》嘅点就俾王太，因为王太生日嘅。黎明嘅呢一首《全程大意》仲五分钟到晏昼一点钟，咁有啲待读嘅名单嘅、嗯。 好啦，有一位叫做阿 Yan 啊，佢话祝阿佩咧生日快乐啊，因为十一月三十号咧，阿 Yan 个女咧同埋阿佩咧个仔仔嘅话咧，亦都系幼稚园嘅同学嚟嘅。 冇错啦， 系啦 ，Happy Birthday！ 另外阿山咧，佢想一阵直歌曲咧点唱俾我哋听，同埋咧佢近排搵唔到嘢做，希望佢快啲可以搵翻工作做啦，咁样样。 哦，佢近排搵到嘢做， 搵到嘢做， 系啦，搵到嘢做嘅，系啦。好 嘢！好 ，sorry， 加油！ 好嘢！好啦，呢、這个时间咧，送俾大家呢个歌曲，亦都呢个歌咧结束今日嘅丰收。 呢个礼拜又结束咯， 系啊，好开心啊！可以有两日见你唔到， 我唔开心啊！ 咩啊？咩嘢？点解唔开心啊？ 我见唔到你咯。 好嘢！ 打电话俾你， 重温咪得咯。下个礼拜一十点再见大家啦， 拜拜， 拜拜， 周末愉快。